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又到周六了，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又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来为大家解读史记。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李斯列传，欢迎大家收听。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活动在京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新研究成果为雾霾成因研究提供新途径，少年儿童电影配音大赛举办9届，启迪少儿心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读书活动“红旗飘飘，引我成长”总结大会及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活动9号在北京举行。活动下一学年的主题是“我为祖国点赞”。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将通过开展适合青少年成长特点的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学生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自觉做新时代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少年。今年暑假，70多名大学生深入东城、西城的大街小巷，对分布在2区的4万多株重点树木进行全面体检。此次调查共有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林学、园林、水土、保持等专业的7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组成20个调查小组。他们的体检对象为2区道路、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的10多种具有代表性的重点园林树木。队员们会用手机记录下每株出现问题的园林植物，测定树木各项形态指标，数据会被及时地传送到后台数据库，负责数据管理的学生会将信息整合。截至本周五，北林大这支树木医疗队已经检查完成东城区的180条街道、3个公园，以及西城区的120条街道、3片绿地、3个公园，检查完的树木共计35016棵。近日，于今年4月启动的第9届电影儿童配音大赛落下帷幕，设立在北京、天津、广东等地的14个分赛区以及网络赛点，共吸引了9万多名中小学生参与。最终100位全国海选出的小选手齐聚北京，参加配音大赛夏令营，并角逐最耀眼的小金星。从2010年至今，少年儿童电影配音大赛已经连续举办9届。9年来，主办方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博物馆始终以关注少儿成长、启迪少儿心智、丰富少儿生活、繁荣少儿电影为宗旨，坚持让7到16岁的少年儿童唱主角，引导他们体验电影配音的独特魅力。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沈延安教授团队与美国同行合作，在研究华南雾霾的物质来源和形成机制上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为雾霾的物质来源、传输途径和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有力证据，对制定雾霾治理政策和措施具有指导意义。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的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将继续我们的史记系列解读。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来为大家解读史记之李斯列传，欢迎您继续收听。李斯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之一，社会政治背景极其广阔，几乎涉及了整个秦王朝的兴衰史，而秦王朝的兴衰与李斯又有很大关系。本传既展现了李斯的才华和智慧，也展现了他贪图禄位而阿顺苟合的性格特点。作者对李斯的为人是不赞成的，但对他的描写和评论却是客观公正的。李斯列传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为大家解析史记之李斯列传。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六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我们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今天我们要请何杰老师给大家来讲讲史记的另一个名篇，那就是李斯列传。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应该说李斯呢，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啊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毛主席曾经写过诗啊，他说百代皆行秦政治，意思就是说呀，这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啊，像郡县制啊、中央集权呐、啊，包括统一文字啊，其实都是从秦国开始的。那么李斯呢，在这里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制度设计这方面的作用。这个人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才华，应该说对历史呢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这个很有意思啊，司马迁是把他当做一个反面人物来写的，写到了这个人的一生，应该说是一种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追求。他跟赵高两个人合谋，伪造了遗诏，这样的话呢，迫使这个秦始皇的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皇位的这个扶苏，自杀了，就立了少子胡亥。胡亥是一个并没有什么能力的，一个品性也不太好的一个君主。立了他以后，这个赵高呢，就是那位指鹿为马的那个人，他又掌了权，实际上后来他又被赵高害死了，等于说他的这个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加速了秦王朝的这个灭亡。可以说呢，这是一个既有过历史的功绩，同时呢又是一个秦王朝的一个罪人。这个司马迁呢，就是很客观的把这个人的一生就给描述出来了。 这部名篇呢，在《史记》当中呢，被认为是以心理描写见长， 写出了很多的心理描写，通过行为和语言的对话呢，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里边有些小故事，还有里边有些对话，写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然后最经典的就是关于老鼠的故事， 对，一个老鼠的故事， 厕所中的老鼠以及粮仓中的老鼠的对比。早年的李斯，他在思想上或内心深处就已经为他日后奠定了基调。 是的、就是当时李斯在郡里啊，这个楚国的上蔡做小吏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他办公的地方这个附近这个厕所里的这个老鼠啊，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者狗跑过来的时候呢，就受惊就逃跑。然后李斯进到粮仓以后呢，他看到粮仓里的老鼠呢吃的都是囤积的粟米，在大屋子里住着，也不担心人或者狗的这个惊扰。就通过这么一个事儿啊，李斯就得出一个结论来。他就说啊，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跟这个老鼠一样，是由他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 粮仓里的老鼠和厕所里的 老鼠， 哎， 环境不同， 对，所以呢他就一定要找一个好的环境， 对， 这就很明显看得出来啊，就有点像后来《红楼梦》里面说的叫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啊，我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要有人赏识我，我这个环境当中我要实现我个人的价值，这是很明显的，就是现在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这种思想，他一定要找到一个说让自己脱颖而出，做出一番事业，那怎么办呢？我就要找一个环境，那什么环境呢？他实际上是觉得楚国这个环境不行， 对， 他觉得楚国这是不行的，他就准备到哪里去呢？他觉得秦国可以， 他觉得秦国可以像这个粮仓一样哈，能够给他一个更好的发展。 对，所以他在走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老师荀子就告别去了，说我要到秦国去。那荀子问他说：“你干嘛去秦国呀？”哎，他就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说：“一个人要想遇到机会，那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现在啊，各国的诸侯都在争取时机，有各种游说之势啊，是掌实权的好时候。那么这个秦王呢，他想吞并各国，他想称帝，他想治理天下。这个时候正是平民出身的政治活动家，还有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抱负的好机会。”他说：“如果我地位低贱，我不去想着去求取功名，那我就跟那个禽兽一般，哎，我只看到了那个现成的肉才想吃，那我就是白白的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的直立行走。”所以他说，人最大的耻辱啊，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你看，这就是他的价值观。这个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那你整天到晚还抱怨社会呀，还说自己厌恶功名利禄啊，标榜自己与世无争啊，他说那不是世人该有的愿望。实际上他就批判那个儒家，那就是他认为儒家的很多儒生迂腐，他其实就有这个意思。他说这不是我的愿望，因此我要到西方去游说秦王，我要建功立业，我要荣华富贵。他其实就可以说很明显的表现出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哎，功利主义这种心理。 所以最后他的才华都在为功利服务。 对， 然后 这也就 什么好结果？哎， 对，这也就之所以最后他能够跟这个赵高篡改遗诏，其实就跟他这个时候的这个价值观就已经奠定基础了。 对。 史记写史书的一个特点，他选了很多细节的小事。这个李斯的大儿子叫李由，在三川这个地方做太守。那么他的儿子呢，就他的很多的这个儿子啊，都跟这个秦国的公主就都联 姻 了。 对， 所以可以说是应该说叫位极人臣呐。有一次啊，这个三川太守这个李由啊，回到咸阳，这个李斯呢就在家摆酒，欢迎自己的儿子。这个整个啊百官呐，都跑来为李斯祝酒。所以门前呢，这个小那个史记是这么写的，门庭车骑以千数，上千辆车，这得多大停车 场，多大场面 是吧？这场面。哎呦，在这种情况下，李斯就感慨啊，他做了一番感慨。他说：“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尽大盛。”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老师这个教育他，说你的这个物质啊，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工业呀，你不要太过分了，因为物极必反嘛。 对。 然后李斯自己说：“他说我呀，夫斯乃上蔡布衣，驴象之前手，尚不知其熬下，遂着至此。”他说：“我呀，不过就是上蔡的一个老百姓，我呢是这个平民老百姓当中的这么一个人。皇帝呢不知道我这个人才能低下，还把我提拔到这个程度。”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之上者，就是没有人比我地位更高了，可谓富贵极矣。但是怎么样，李斯这时候脑子还挺清楚，他说物极则衰，则无为之所托驾也。 这托驾指的是 就是结局和归宿 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归宿是什么，就是李斯其实现在隐隐有一种担心。 对， 他想到，哎呦，我现在太盛了 ， 太厉害了，炙手可热呀、这东西物极必反呢、那我未来是个什么结局啊？就他自己其实有一种担心。 其实这个道理他是懂的， 他是懂的，但人在那个时候呢，他就 膨胀， 哎，他就控制不住了。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司马迁在写这段的时候，他其实就写出一种人生哲理。很多人。为什么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啊？很多人看到这个 也都知道历史上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控制不住。李斯自己也担心。实际上写到这儿的时候啊，司马迁其实就已经在提示读者了，这个时候的李斯就要往 下坡路走了。 那么走向下坡路的转折点在哪里呢？ 这应该是从秦始皇驾崩开始。 对，秦始皇驾崩由谁来接位，哎，是主于这么一个事情。秦始皇37年的时候，就是公元前2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秦始皇出游到会稽山，沿海北上，当时到达琅琊这个地方。当时呢是这个丞相李斯，还有一个人叫赵高。这个赵高呢，他是叫中车府令兼府玺令，也就是他是替这个皇帝准备保存这个符，这个兵符，就是类似于原来咱们说那个玉玺，保存这个东西的。所以赵高实际上是一个宦官。哎，李斯和赵高他们就跟着走。这个秦始皇呢有20几个儿子，老大扶苏因为多次直言劝谏过皇帝，所以呢这个秦始皇就把他派到了这个外边去监督军队去了。这个让这个蒙恬跟他在一起。秦始皇的小儿子呢叫胡亥，这个胡亥呢很受秦始皇的喜欢，这个他说他也要跟着这个秦始皇走，所以呢这个秦始皇就答应就把他带走，其他儿子都没带去。这就给后来这个秦始皇的这个这就给这个后来赵高他们这个修改遗诏，其实就提供便利了。这个秦始皇后来到达这个沙丘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病就病得很重，所以他当时呢让赵高写诏书给扶苏，说你赶紧把军队交给蒙恬，你到咸阳来参加葬礼，然后准备安葬，说你赶紧要回来，意思就是说让扶苏来接替自己，其实有这个意思。书信写好了，也都封好了，还没给使者的时候呢，就秦始皇就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书信和印玺就都在赵高的手里，只有谁呢？只有这个小儿子胡亥、丞相李斯，还有5-6个亲信的宦官知道皇帝去世了，其他人都不知道。等于说这个时候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挺好的， 一切都照常。 哎，对，但也恰恰是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给了这个赵高来实行阴谋的机会。 遗诏如何？ 真的要发吗？公子，你感觉是不是也要发呀？ 那就发吧。 发？当然容易，只是你们都得想好，一旦发出去，局势可就不可挽回了。 这个赵高呢是这个胡亥的老师，他想让这个胡亥啊称帝。那么他胡亥一称帝，那他当然就大权在握了， 对吧？那这个时候他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他当要说服胡亥来篡位，第二件事情他就要拉拢李斯，因为李斯知道这个情况，他就要拉拢李斯，所以呢让拉拢李斯来帮助这个胡亥。这个时候这个司马迁写了2段对话，一段呢是赵高跟胡亥对话，一段是赵高跟李斯的对话。这2段对话呢写的是非常精彩的，这2段对话当中就把这个3个人的内心世界、3个人的价值观表现得非常的明确。这个赵高呢一步一步的引导着胡亥和李斯走到了自己的这个圈套当中，说的这些话当中其实就是可以说是每一句话都是说到点子上，他能够说服对方。 不行，绝对不行，万万不行，我发誓我绝对不让你们做这件事。 人听闻呢。 这个时候胡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实践就是篡权，那么李斯如果这个时候坚守住这个朝廷的制度，那赵高是不可能最后得逞的。而事实上呢，如果李斯他坚守朝廷的制度，让扶苏回来做太子，或者说是这个扶持这个胡亥，对李斯来说其实有差别，但不是本质的差别。那么因此要想说服李斯确实是有难度的 啊。这个针儿应该往哪儿扎？ 哎， 蒙恬将军可是你政治上的劲敌，如果他要是执政，你这个丞相的位置是坐不稳的，你可千万别忘了。 赵高说了一段很吓人的一段话，很厉害这句话。他说：“君侯自料属与蒙恬，功高属与蒙恬，谋远不失属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属与蒙恬，长子救而信之属与蒙恬。”这个赵高真厉害啊！他不讲太子会对李斯怎么做，因为虽然说李斯也不见得愿意让太子回来，但是这个长子扶苏其实很有可能还是会重用李斯的，因为李斯毕竟是重臣呐。结果他说的是蒙恬，蒙恬是开国重臣，手握重兵，那你李斯自然不是对手，等于说这句话就直指李斯软肋，这个软肋一下子就把李斯给打中了。李斯其实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不归路了，因为你篡位，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不管最后做的成与不成，那历史上会怎么看我李斯，这个李斯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李斯又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他又舍不得权位，又不能脱身，等于说他的这个思想就完全为赵高所了解，最后成为了赵高的这个俘虏，也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他的价值观既成就了他所谓的这个仕途，最终也让他走上了这个不归路。 那么通过刚才的这个讲述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啊这个篡权，李斯又如何从他的下坡路一步步开始走上了他的不归路。 那么后来呢，这个赵高在控制政权以后啊，清除异己，把李斯诬为谋反，结果这个李斯呢在这个监狱里边呢还给这个秦二世写信，这写得很有意思啊。李斯自己说自己犯了七大罪过，当然这七大罪过你看都什么罪过啊，什么统一度量衡啊，尊皇帝为秦始皇啊，就等于说是表面上说自己是七大罪过，其实就是在说自己的功劳。 对， 他希望秦二世能够明白，我为秦国是立了汗马 功劳的， 你能不能原谅我。 嗯， 结果这个信到了这个赵高手里呢，赵高一看罪犯怎么能上书呢，根本没有给秦二世看，然后这个他又对秦二世呢又说了好多李斯的坏话，最后秦二世说那好，那既然他是反叛就杀了他，于是最终就判李斯腰斩。临行刑的时候啊，就对他的儿子呀就发出了一个感慨：思出狱与中子俱直，中子就是二儿子，和他的二儿子一块被绑，回过头来故谓其中子曰，回过头来对他的二儿子说，吾欲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他说孩子啊，我真想和你一起牵着黄狗啊一同出上蔡的东门，上蔡就是他原来待的地儿啊， 对， 上蔡的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怎么能办到啊。意思就是说当年咱们那种普通人的生活啊，没了 没了， 是 可 以说这句话是李斯到死他才明白，这种生活的幸福啊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在整个李斯列传结束以后呢，司马迁写了一段太史公约，他说本来李斯是可以跟周公少公并称的，他的才干能力是很棒的，但是为什么李斯最后形成这么一个下场呢？司马迁其实就指出来，他 他的人生价值观最后让他不得善终，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社会更有益的人，那么把这个事情想清楚，我们人生的路才能走得更好。 谢谢何杰老师。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 万里长城守护千秋家国，笔墨之言一卷只修山河，行云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光风霁月挥毫千秋佳作，厚德载物一派恢弘气魄，奋如几人心啊百川万河，点睛人间世代传承功 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30至70微克，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 听众朋友，日前北京市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适应。具体指标是指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达到国家要求，地表水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24%以上，劣五类水体比例下降到28%以内，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比2015年减少30%以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26.1%，森林覆盖率达到44%以上。到2035年，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建成天蓝水清森林环绕的生态城市，美丽北京基本建成，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预计到本市。